知一定与你分手，最爱往往难以相厮守，爱过你之后我怕没然后，原来寂寞没有你的问候，用谁来平复也不够，你似个最窝心的缺口， 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，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后，以往那光烈渐渐会变温柔，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，明天一滴也不留，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， 从前共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，流过一点眼泪， 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，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， 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，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， 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，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， 往事就像是一道桥， 你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，没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， 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后， 以往那光烈渐渐会变温柔， 就算你多念旧， 明天一滴也不留，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，得到过 什么 也要放下 什么， 即使你与我苦或甜有几多， 失去 什么 谁能留恋什么， 太多当天你说你会最爱我，他朝好好想清楚，只怕没那么多， 共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，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， 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，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， 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，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， 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，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， 往事就像是一道桥， 你与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，爱与恨就像列车夜行， 过去会过去的， 当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，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。